跑咗上嚟，就着住睡衣就未换衫。佢话点啊点啊你咁啊佢，因为佢上次话我我瞓嚟瞓去都瞓唔着，我好担心你，咁啊上嚟睇佢，咁啊见到佢咧就成个人，佢个上司就揽住佢，系佢系咁喊。咁佢又啲手脚咧，全部揦实晒，好似人啲劲乱嗰啲咁样。跟住咧就打三条狗，同佢叫佢十字车送医院。跟住咧去到医院咧，要打嗰啲叫做咩？ 咩啊？镇定剂。 镇定剂系啊，佢跟住慢慢慢慢先放松。 哦， 就系佢个经历就系咁恐怖。 有冇咁夸张啊？回魂 系啊，好清晰。 至于咁恐怖， 因为佢个楼梯系木噶，所以好清晰听到咧，嘣。嗰啲回音啊，因为个差馆好静啊嘛，嘣，前面狂能，嘣，前面狂能，哇！佢嗰时就，佢话惊到佢咧，如果佢上次唔嚟咧，就应该都拖得吓伤车噶啦。 即系我觉得 佢已经系， 铁链系即系都 make sense， 都系正常。但烟系咩回事咧？即系其实佢哋出现点解会有烟 咧？房咧烟雾迷离，佢话。 咁 跟住咧就听到啲铁链喺地下咧就行嚟行去嗰啲情况 唔系去到呢啲可能系吓佢噶啦，我觉得、幻象嚟嘅，可能有机会 行楼梯 系咩？ 系 因为佢嗰啲楼梯系木嘅咧，就变咗嗰啲回音咪好劲咯，系砰砰声，跟住情况啊，变咗佢一路上嚟嗰阵时个声就越嚟越近，咁佢就匿埋个拉开个柜，即佢个经历就系咁咁恐怖。 好啊，拍戏咁样好似真系会搵嘢。 但系直头系佢话佢已经 猛鬼 差。如果佢个上司再唔嚟咧，佢就已经玩完噶啦。 O、okay、K， 觉得佢已经冇办法，即系佢面对唔到佢。佢最后惊到啲手指全部好似人哋嗰啲抽筋咁啊，即系拉实晒啲手都脚全部唔喐得。佢形容佢上咗十字车都仲系成个人咧僵晒硬晒，然后咧冇办法喐到啲手手脚脚。 明白。好啊，喂，咁啊，灵异嘅嘢我唔可以质疑嘅，因为真系佢嘅经历嚟噶嘛。 系啊，佢呢个系佢嘅亲身经历，佢讲翻俾我哋听嗰次，佢自己都话都谂起嗰一幕咧，佢咁大个女系嗰次就系一个经历到咁恐怖咯。 好啊，喂，石小姐，每一次都好冇令大家失望噶，你。 唔系我呢个朋友呢一单嘢，我都觉得佢讲嘅事真系好得人惊， 非常， 因为成个差馆好静。冇人得佢一个，同埋个回音啊！佢话嗰啲回音好劲，嗰啲铁链声好清晰，嗰啲脚步声。 O K， 咁你觉得系唔会有咁清晰啊？ 我又觉得因为好多人都经历过， 亲身经历过。 我明，即系有好多人都经历过先人回魂噶嘛，即系冇去到嗱，可能真系 唔系因 为 咧，可能佢唔系，可能佢会唔会系 因为跳楼嘛，自杀嘛，怨气大 系 嘛。 是啊是啊， 但佢同佢冇关㗎嘛，唔係佢害佢㗎嘛。 唔係因为佢嗰个月，因为佢好似话为情、可能佢放唔低，可能佢人。 OK,OK。 会唔会係咁即係啲怨气。 係啦、啊。好啊，多谢你分享先啦、啊。 好。 有机会再傾啦，好唔好 好好。 好。 Thank you, 拜 拜。拜拜。 精彩啊！呢、這个真系哦， 所以灵异故事大家遇到的经历都唔一样。 系啊， 铁链声几精彩，我觉得有。 即系铁链，我觉得好合理。系啦、啊，嗰阵烟系咩事咧？即系会唔会 系咪影咧？ 气势出现系咪要咁样咧？ 气势出啲烟之后先行出嚟咁。 同埋其实出现咗啲咩咧？到底其实即系成个故事系冇讲出现啲咩噶嘛？ 唔系就有只鬼回魂翻嚟咯。 但系头先话个窗打开，跟住好多个飞出去，即系唔系应该。上嚟收一个或者带翻嚟一个，点解咁多咧？冇 灵异嘅嘢系冇逻辑嘅，系咪啊？ 系冇错， 系冇逻辑考证嘅、信之后不信就冇啦。呢、這个世界系 系冇错。 我哋翻嚟之后继续同 A P 同埋 Anderson 讲下佢哋自己其他嘅经历。 恐怖热线潘小聪1834997。 妈咪煮饭啊？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凌晨12:34，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及非常干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圣诞节假期云量较多，日间和暖，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4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寒冷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小心保暖。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吧。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恐怖热线潘少聪1834997 最后一个部分啦，嗱，今晚咧，其实我系特登安排 A P 出现咧，我系圆你个梦嘅啫， 啊， 唔系咩？ 都系嘅， 系嘛？ 唉，点讲咧，真系 点讲？ 好感触啊， 系咩？你话你有嘢讲过今晚？ 唔系我，诶，其实我纯粹系谂住喺咪前讲句恐怖热线， 咁就满足啦， 满足啦，唔系，因为呢句嘢咧，哇，真系童年阴影嚟嘅， 系咪啊？ 系啊，我细个听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每晚咧听到呢把声咧，喂，嗰阵时你知道啲收音机几大部啊嘛， 系啊， 跟住哇，播到成间屋都系无端端， 你边个播嘅先？ 我母亲。 喂，我都我阿妈播噶喎，又话俾听，我听你节目咧，我都我阿妈播俾我听，唔系我自己打开听噶，话俾你系，系因为我阿妈听，所以我先听， 好中意 Emin 啊， 咪知唔知我阿妈咧成日问我， 系 喂 Emin 其实有冇女朋友咯？我唔知，我点知啊？ 但系嗰时咁细个仔嘅时候就问你啦， 咁你阿妈点解咁关心咧？ 咪系咯， 因为佢好喜欢你，系 系，咁点解会问你咧？ 点解啊？因为唯一。溝通得最多人就是我嘛， 咩啊？嗰阵时电台年代， 后期系 你 未识我嘅，但系已经唔系啦，已经系 网台 系啦。嗰段时间系佢都系付费会员嚟。 哦，系咩？哦，咁样嘅，明白明白。好啦，咁点啊？即系今晚就完成咗你一个 梦想啊，系嘛 ？To do list 咯，系咪？ 都系啊，同埋最重要系，哇！呢个组合，即系可一不可再可能， 没有再发生噶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唔系呢个组合咧，我觉得冇所谓。但系如果你话喂 Edmund 真系要出现下， 好啊，好啊。咁你以前听呢个节目，嗰个气氛你一定会记得啦。啊，就开住收音机，喺张被度咁样啦。啊，咁边个个案或者边件事你最记得咧？ 个案 系啊， 个案啊， 系啊， 唔系我净系听声吓死我， 系啊，咁样 无端端。恐怖意思，即系又有啲观众打上嚟，佢哋讲咩其实已经好得人惊， 唔重要啦， 系佢哋有声已经好得人惊噶啦，其实 系， 即系我已经系望住我阿婆啦，咁过身，佢覆黑白上我收音机隔篱，跟住我望住，哇大佬，即系每天打嚟讲话，你知唔知屋企咩咩？ 已經我已經聽唔到咯，好驚啊！已經覺得 係 係啊。 哦，咁其實個內容對你冇影響嘅，只不過氛圍啫， 係咪？係啦，個氛圍最重要咯，覺得。 哦，咁樣。Anson 啊， 我都係其實氛圍，同埋最緊要係因為嗰陣時我又你又。做節目啦，跟住又有以前細個係點樣知道大頭怪嬰呢一單嘢咧？我都係因為聽你節目，再兼睇埋嗰部電影，係啦，恐怖熱線之大頭怪嬰，咁跟住後屘我先知嘅，係啦。咁我 Hello Kitty 嗰單嘢咧，又係嗰陣時聽節目聽嘅，係好耐好耐好耐啦。我唔知嗰陣時好細個，總之好準時咧，就我躝去我媽張床度咧，就準備就聽噶啦。 哦，你唔驚？ 我唔係我驚噶，我都匿埋張被度嗰啲僆仔咯。 哦， 系啦，但嗰时我都系得，我都好细嘅啫，真系好细。 所以即系我都好遗憾，令到大家有童年阴影啊！我呢个节目 唔系啊，但系呢个问题系你估唔到，你大个咗你会同你今日坐喺度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咯， 世事就系咁噶啦。 因为以前细个咧，你会觉得嗰件事系好远嘅，即系潘少聪呢个人离我哋系一个好远嘅一个人嚟嘅， 外星人嚟。 诶，你可以咁讲一个系啦， 太空啦， 因为一个地球同一个火星之间咯。但系你估唔到，你今日你而家同佢系得个一米嘅距离咯。 系，仲要个样同以前一模一样。 诶，冇乜点变嘅，系头发多， 识讲嘢真系， 后生咗啲， 后生咗，赚咗型 啦。我哋唔好讲呢啲嘢啦。嗱，轮到即系差唔多尾声啦。一人讲一单最深刻，真系叫做诶撞完鬼之后咧，系要处理嘅，系要揾师傅嘅，系要有一啲嘢发生嘅。 嗯， 吓，我知 Anderson 有几单嘅，其实都 有几单嘅。 啊 ，AP 你有冇试过？应该都有嘅。 啊，我要揾师傅处理啦。 有冇试过？ 我真系好自 你从来都冇咩？ 唔系，我冇主动要求咯。 系， 因为我未至于去到话真系搞唔掂咁样，即系我最多分享下咁样。但系中间可能同 Evan 分享完 ，Evan 就觉得诶、可以处理下咁样。但我本身未必谂住处理嘅，但系之后就要处理。诶、其实如果你话咧有一单咧，我都唔知。是 不是跟住是不 是是啦因为就是最近嘛咁我咪搬咗去这个大西北嘅。 是啊。 咁嗰间屋呢我哋一开始入去住嘅时候呢就觉得好似好似怪怪地喎点解成间屋明明系一个女仔住嘅之前。但系呢、中间嘅空窗期系半年冇人租过。咁、但系入到去呢发现到呢屋企其实四围好多地方甚至乎雪柜入面都好多长头发。 是啊。 咁啊咩事点咁污糟嘅。咁啊，好多唔同嘅杂物喺角落头啦，咁啊执啊执，咁跟住咧就夜晚嘅时候咧，我女朋友咧就翻到嚟屋企啦，突然间喺厨房，佢就叫，诶、咩事咧？哇！我啱见到个好瘦嘅男人，佢踎咗喺个洗衣机嘅左边，跟住一开灯就消失咗，咁、就觉得，咦，好似有啲嘢喎，因为同埋间屋都古怪怪又污糟又成咁样嘛， 又长头发噶嘛， 系啦，咁跟住咧去到后期咧。我发生咗一单我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嘅事，就系、是、咧，我啱啱搬入嚟啦，咁我就同啲朋友可能视像，就同佢讲就话，喂，你睇下啊，而家屋企咁样嘅雪柜啦，有啲嘢啦，抹晒啦，咁我挤咗啲柠檬，三个柠檬我记得系，睇住有柠檬喺度，咁啊闩雪柜啦，跟住第二日咧，咁我谂住整嘢啦，咁拎柠檬啊，冇晒柠檬打开雪柜，咁我仲问我朋友，琴日视像系咪有三个柠檬喺度？佢话系啊。今日冇晒柠檬，我唔知做咩喎，冇晒柠檬， 食晒啲柠檬， 系，跟住就开始咪分享咯，就话哇 ，Evan 有单咁嘅嘢喎，咁诶当日系有师傅嚟帮我处理啦，封屋，但系咧话最灵异部分，原来封屋之后，当晚凌晨系当晚凌晨封完啊，当晚凌晨话嗱今晚咧你哋咧就乖乖地啊，唔好做任何嘢啦，或者你要早啲瞓觉咁样啦，好记得凌晨五点钟嗰晚，无端端啊瞓下。突然间听到间房有女人笑，即系咁样，哇！我吓到系扎醒，跟住即刻擘大眼望住，即系我系好嬲，我谂紧，喂，点解你仲要喺度？我明明封咗屋噶， 封咗佢喺里边咯， 系啦，喺度笑，系可能真系封咗里边。 佢嘴未封啊嘛， 系啊，喺度笑咁啊，好嬲啦，跟住又分享啦。咁但系住咗一排，其实之后都冇咩嘢啦，但系间中都会出现一啲怪事，即系例如你洗晒下头。毛巾我喺我面前，我洗洗头，跟住眯埋眼噶嘛，跟住洗完抹大眼，条毛巾自己又揈紧，系唔知点解。我睇咗一分钟，佢揈咗 一分钟， 系我真系睇一分钟，因为我冇电话，我冲个凉，我望住佢，我谂紧佢会唔会系会停咧？隔咗好耐，就是、一分钟就停啦。我就解释唔到呢件事，同埋咧最后如果你话俾我深刻咧，呢间屋有一日我哋饮紧茶咧，我哋好中意饮茶，泡泡茶嘅时候无端端我冇闩厕所门。我听到厕所入面咧有把女人声喺度尖叫，系 系咪系佢嚟噶？ 唔知道，我伸个头去望住厕所，我望住大家， 冇人有反应，冇人听到呢把声。我以为我听错，我再听清楚啦，望住厕所仲叫紧，跟住隔几秒钟之后冇晒声。跟住我睇住大家，大家完全冇人察觉到人叫紧。 系 呢间屋就系、算系有师傅处理过 咯。有啲嘢啊，咪几好啊？ 系几好 咯、啊？你系一个灵探 YouTuber， 你自己间屋有咁多嘢，你值得系一。开心噶嘛， 系非常兴奋， 出去揾题材啦嘛，已经系咪先？ 自己搞掂， 唔系帮手啊， 系咯， 净系 Edmund 上嚟搞四五次都 有冇啊？ 我哋分咗几集咯， 系啊， 题材呢个 唔系咁，所以你要搬啊， 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要搬啦，系啦，够时间啦， 够时间，好似话唔可以住多个唔知几年嘅， 系 啊 ，OK， 好啦 ，Anderson。 我自己啦，就是大学嗰阵时啦，咁我因为我记得嗰一年系2015年啦，我系去缅甸要做义工嗰阵时，咁跟住因为我学校喺阳明山啦，咁我唔讲边间啦，因为大家知嗰间学校都系特别猛鬼嘅，系啦，咁跟住我就揸电单车落山啦，咁嗰一晚咧，咁其实我自己凌晨两点会揸翻去，因为嗰阵时住淡水，咁我就行新北头嗰条路啦，咁嗰条路咧，咁其实以前系阿蒋介石行嘅路嚟嘅，咁跟住后屘咧系其他车唔可以行噶，咁跟住我嗰日揸电单车，我就开咗个头灯啦，咁我见到有个阿伯咧，就喺我前面200米左右嘅啫，咁我见到佢嘅时候，佢系喺佢分隔线度，好似想行过去，但系又行唔过咁样。咁我见到哎仲有人啦，咁开大灯啦，费事即係俾佢知道我喺度揸緊电单车，你就行快啲啦咁样。好啦，咁我就见到50米嘅时候呢，佢仲喺度喎，真係一个阿伯嚟㗎喎。咁我真係望到佢啦，咁跟住后咪望到佢之后呢，佢就即係都喺度啦，咁我就冇理到佢啦，我就即係揸过少少啦，咁我继续行啦。咁我望返到后镜嘅时候，佢唔见咗佢喎，望唔到佢喎。咁我望唔到佢之后呢，咁咪照返到屋企瞓觉啦，咁第二朝又照揸返电单车上返学校返即係做啲义工嗰啲嘢啦。咁跟住事后啦，我缅甸返嚟。咁跟住呢我就约咗成班同学去我屋企呢做打边炉。咁我屋企系嗰啲楼中楼嚟嘅。咁又都几正，有个地方叫巧克力社区。大家上网可以查下嘅呢个地方呢，原来呢之前有个香港嘅即係学生呢係被烧死嘅。亦、都有啲精神病嘅伯伯喺个跳楼自杀嘅。即係猛鬼嘅社区嚟嘅。係啦，猛鬼屋苑啦。咁跟住入到去，即係同我入到去屋企嘅时候就话，喂，你屋企好阴喎，阴风阵阵喎。我话喂，你冇吓我啦，咩阴风阵阵啫。咁跟住呢，咁就大家照打边炉，冇讲啲乜嘢啦。咁后屘时候呢，我突然之间又发生车祸啦，又唔见银包啦，跟住又同啲人啲关系唔系咁好啦。咁我就即係就咁啱上堂嗰日就问我同学啦，喂，你做咩无啦啦嗰日咁啱即係讲我屋企阴风阵阵嘅，咩事呀？即係我同学就话冇呀，咁啱嗰日见到有即係你屋企个埲墙度有个人影企咗嗰度。咁跟住我就话有人影，咁跟住后屘话边度见到，你冇吓我喎，我话可能即係你睇错啊或者点啦。咁跟住就咁啱呢一个同学嘅屋企人即係识啲嘢嘅都。咁就介绍咗我去新庄嘅地藏庵。就真係做咗第一次嘅求助啦。咁即係我将啲时辰八字俾佢啦。就係俾时辰八字啫，冇俾其他嘢嘅。跟住呢佢就讲咗成单故事出嚟。然后就话我自己车咗一个小女孩去咗我屋企。然后佢就跟咗我电单车度。咁我諗返起點解我會車到個小女孩， 明明唔係小女孩㗎嘛。 係啦，明明係見到阿伯嚟喎。 魔神仔嚟 嘅。魔神仔你都唔會車到係咪先。魔神仔我當佢山精妖美啦。係啦，但佢真係好兄弟嗰啲嚟喎。咁我車咗佢返去喎。跟住後咪佢就話，你要即係摘聖杯。睇一睇你要俾得要俾幾多錢，燒幾多錢俾佢，要點樣做啲乜嘢。跟住仲要係我當場嗰一刻呢，我再俾多200蚊台紙啫。咁就叫個道長，即係個道長就沖咗杯符水俾我飲。之後燒完之後就直接飲咗個杯白水，個杯水嘅。搞完之後呢，真係過咗兩三個禮拜先至全部嘢冇晒，先至正常返。係啦，呢一個係。 咁你冇問佢點解係嗱，我你話我見到其實唔係小朋友嚟喎。 系啊，我有讲啊，讲我见到系伯嚟嘅，我话唔系，即系真系弯住腰驼背嘅阿伯嚟嘅。我点解会系小朋友咧？佢话我呢个解释唔到俾你。 不老症 系啦，总之就系佢系小女孩啦。佢话咁啱可能就有佢有需要揾到你帮手，咁啱你又同嗰个时间撞到佢，咁个契机点中咗你咪遇到咯。 哦， 系啦，咁第二单啦，就又系读紧书嘅时候，读紧硕士嗰阵时识咗 Emmon 嘅啦， 识咗啦， 系啊，识咗你噶啦。咁跟住后屘我就自己一个住啦。咁跟住呢，我记得嗰一晚呢我都瞓得几冧嘅。 我凌晨两点几无啦啦电视机开咗，喂，但个遥控唔系，个遥控喺个书台嗰度，咁跟住我又觉得，喂，做咩开咗？嗰时候即系你瞓得我临，你开咗，你都唔知佢开咗，但我系点样吓醒咗咧？系个声音越嚟越大声啊！ 哦， 系啊，个音量大声到你醒咗，做乜嘢咁啊？播新闻嘅咩？但佢冇转台嘅，咁我个电视机又好似好一个电脑 mon 咁大嘅啫，唔系好细，唔系好大嗰啲电视机嚟嘅。同埋一个问题系冇咁高科技嗰啲感应嘅。跟住后屘开咗啦，咁我自己自然地系咪我自己即系或者揿到或者乜嘢熄翻啦？过咗唔够五分钟或十分钟，佢又自己再开翻，连续做咗咁嘅来回三次，好啦。跟住我就真係讲粗口啦，真係用国语啦、问候晒佢哋全家嘅，係啦，闹完之后咁我就照瞓返。好啦，今次唔係电视机开啦，今次係个厕所灯开。 哦、 你大厕所灯开嘅时候呢就有个抽气扇就会呜咁样，即係个灯开咗黄灯咁样。跟住我又走咗去厕所熄囉。即係我熄完之后呢佢又开多次。跟住我今次呢就醒目啦，我直接攞嗰啲即係嗰啲胶纸黐咗个灯佢。 係喎。 係啦。跟住后咪佢唔咗开囉。咁跟住后咪就我就瞓到天光啦。 係。 嗱呢一单就好深刻嘅，但係咁啱我嗰时就係拍緊灵探嘅。 係。 係啦。嗰时真係拍緊灵探嘅。后咪后期啊即係另外一个 artist 又话俾我听话，唔知咩你有啲一直播嘅时候啊，话有啲人坐喺我个身上面，有妈就问，佢又要去再化解多一次啊咁样。咁其实我都系一个被动性嘅人啦，我唔会突然间主动走去个庙度㗎嘛。系真系遇到啲嘢觉得唔对路，你先至走去用走去处理返㗎嘛。就系咁囉。 咁即系大家接触到呢啲嘢，其实你都冇得理性解释啦，系咪？ 冇得理性解释，同埋你应该系 啦， 嗰一刹那你唔会惊㗎啦。你只系纯粹系想解决咗嗰件事，唔好烦到我，就 系 咁简单。 系完全唔知咩事嘅，通常发生真系灵异事件。 系啊， 系不过你错失咗一个过百万 view 数嘅题材。系咪？如果我影晒成单嘢就精彩，真系唔系讲笑，真系。 系佢嗰时未搞呢啲嘢。 系啊，嗰时唔会谂到呢样嘢噶嘛。 唉，好可惜。但系你有冇谂过，其实因为你谂下，佢开电视，佢想睇嘅，佢可能会自己熄，跟住佢睇完就去厕所。咁其实佢仲去紧，所以你熄咗佢，佢又开翻啦要。 喂，你讲 到底接受唔到，你咁大声系咪？ 系啊，太大声，佢教到个音量太大咧，系砸醒啦！你明唔明嗰件事？ 细声啲咯，咁样系唔好意思 嘅啫。系啊，即系我，即系我好相信呢件事系真实嘅。 咁嗰次有冇喺边度领嘢翻嚟噶？ 你系边次？ 第二次。 我觉得嗰次系去游乐园啊，游乐场嗰次啊，唔系去到台中嗰个游乐场，你记得？ 卡咩咩啊？ 你唔系卡咩咩？你话嗰个哇，系睇咁多集啦，最中意系呢集嗰个。嗰、那个系啦，嗰、那个要俾钱入去，然后同个管理员讲话我要拍呢样嘢，跟住但嗰个地方系红衣小女孩、 哦、 拍摄嘅地方嚟嘅，系、 嗯、 啦，咁我又去咗嗰度拍， 哦，咁可能系小朋友咯，中意玩电视玩灯啦， 我就系唔知啦，就 系系嘛，都系呢啲嘢咁样， 呢啲咁嘅嘢啦，总之我濑嘢翻一次啦，之后系 keep住都系啲断断续续呢啲咁奇怪嘢发生咯，就系嗰排 系 啊，之后咪大细眼咯。 系啦，冇错啦。咁佢而家冇乜事嘅， 而家冇乜事嘅啦， 因为佢而家少拍咗呢啲嘢啦。 系啊，少咗拍咗呢啲嘢啦，而家少咗喺后面做多啲啦。 因为我哋上次拍完有冇事咧？喺嗰间， 我咪就话同你去。诶、哎，头先啱啱讲到豪宅嗰单，咪就系无啦啦遇到，哎，无啦啦揸电单车落山，之后搵到搵、 哦、 到个灵探点，就系、是、第二个条片就系你嗰个咯，我同你去嗰个咯， 哦、就系嗰度。 嗰、那个就系咪嗰粒大卫星啊， 哦、 中间咪摆咗只啤啤熊嘅，咪一家六口咩，即系攞嗰啲咩石油罐唔知。怼冧咗啲仔女啊嘛，个、 嗯、 就系嗰单咯，系、 嗯、 啊，呢一单就系警察局话俾我听嗰单， 好灵异嗰单嘢 真系，系啊，你去嗰阵时候你都知道有啲癫地噶， 都好夸张， 系啊， 好啦，嗱，时间唔系好多啦，咁啊，我想交翻俾 A P， 因为咧、啊，因为你会继续去拍嘢噶嘛。 系 咪？你继续都希望可以寻求呢方面嘅嘢嘛？ 我哋三个唔系都会继续去拍嘢噶嘛？ 唔系 ，Anderson 就未必一定啦。 系咩？ 系啊，暂时啦。 我谂我呢世都继续拍噶啦。 系啦，你系继续啦。 系。 咁你最想最 ultimately 你希望可以得到啲咩嘢咧？喺处理同灵界嘅接触啊、沟通啊，你最想最想去证实到啲咩咧？ 其实去到呢一刻咧，隔咗都咁多年啦，都差唔多六年啦。即系有时都有啲迷失啊，都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嗰时，即系觉得，我系到底系要想带啲乐趣，带啲真系灵异或者惊吓俾观众，定系到底我要克服一啲嘢，定系我要挑战我自己咧？即系我成日都喺度谂，到底我要做紧啲咩咧？咁基本上而家咧，我好多时灵探，好多时都冇嘢发生，即系我会抱住心态觉得 ，OK， 我去灵探，咁啊又有冇冇啦。咁唔会强求，但係如果可以帮到手嘅都尽量帮。咁但係如果理性啲讲啦，其实讲真呢一刻啊继续拍落去都係因为观众。 系， 因为我知道有好多人有期望，觉得喂，可能我想我中意呢啲嘢，其实冇咩人想做呢啲嘢。我想讲，好多导演啊、监制成日同我讲话，哇 ，A B 你真系好劲，我哋都拍到，但系我哋通常拍一两次就唔拍啦，因为好多时我哋都会出事。你去到咁样，你去到而家都仲拍紧，甚至乎可能我只脚都有啲问题，但我都照拍。 系， 咁而家其实祈求嘅嘢就系希望真系有多啲。爆位多啲娱乐性嘅，或者多啲灵异反应，而又唔会令到我死亡，但系又可以带到娱乐俾大家啦，叫做。 我谂唔系净系娱乐啦，即系我可以补充，其实我哋都一路做紧啲，就系希望有时有啲灵界朋友系驱使我哋做一啲嘢，系完成佢哋一啲嘅少少梦想啦，或者佢原来啊死咗喺嗰度冇人知嘅，咁我哋就。去嗰度帮佢做一啲嘢，而佢亦都令到带咗我哋去做到嗰件事，呢啲系发生紧嘅。 因为佢哋灵体喺生前都系人嚟， 系啊， 即系佢哋离开咗，可能佢哋冇能力做到啲嘢，咁其实可以帮到佢哋嘅人，其实讲真应该真系唔系好多。我哋只能够尽力去散播到佢哋想做嘅嘢，而睇有冇真系可能师傅嘅话，大家可以帮到手咁样系。 好啦，咁我哋都喺有限嘅时间里边咧，尽量去探索呢一个无限嘅。灵界的空间啦，系嘛？好啦，我哋今晚时间差唔多，下个星期是小弟做呢个节目的最后一集啦。咁啊，请嚟重量级的嘉宾，咁啊，大家下个礼拜28号，希望大家要听，系啊，因为 一定要听， 佢都好多灵异事件，同埋呢一位朋友佢讲咗一间，佢讲咗一单啦，我完全唔知喺呢度会发生嘅灵异事件，我呢几十年系唔知道。是由他不口中告诉我知道。好劲啊。 下个礼拜有经历行。 是啊。好啦，下星期见。唔该晒两位，拜拜。 拜拜。 不同的空间却因为机缘的巧合而生关系，众生在互望，但愿不相干。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神劲爆流行榜， 2024年第5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军是爆。 饮边杯嘢好呢？俾大家揀啦，你鍾意饮咖啡啊，你饮鸳鸯啊，定係奶茶呢？三杯一齐嚟好嘛？恭喜晒黄贤嘅咖啡鸳鸯奶茶。讲到尾，爱情都係大家同化，大家几多啫？你係咖啡，我係奶茶，打沟埋一齐变鸳鸯。林美康负责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 Edward Chan 做监制。今个礼拜冠军歌黄贤嘅《咖啡鸳鸯奶茶》。 真招架，这种溺爱太可怕。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唔通真係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不同的茶对你的健康都有帮助。 其实最普遍我们在市场见到就有花茶、绿茶、白茶、乌龙茶、红茶、黑茶。乌龙茶里面就有铁观音啦，台湾的高山乌龙啦，跟着就大红袍，这些就会是归类在乌龙里面。 红茶馆情侣酒挤满，